开始步入我的缺点，靠近一点就怕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。为何对你的感觉总在爱与喜欢之间？我们用友情方式见面，这样做实在有点相远。我喜欢亲亲你的脸，这是否又超越朋友界限？你的妈妈总是叫你别跟我疯疯癫癫，你的朋友总问你到底是看上

想你，忍不住我提醒自己，伤了心，有些事也要过去，心很痛，痛得不想再做我自己，越会痛，请你去越宁静，很想你。我全心全力，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，情难了，难再续，难择心。 旋律最时尚的城市声音，最新鲜的热门资讯，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。 就会是 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